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登， 我系活跃。 今日2025年8月18日星期一 ，commit 之后星期一，今日 commit 正要飞起，想讲都冇嘢好讲。 嗯， 除咗意识盲扮阿尼之外。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 资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啊，先讲啲正经白事先啦。 系啦，首先就系讲歌手 N.O.B 啊，咁就过世。咁佢最有名就系《天马的幻想》唱由佢唱嘅，先首嘅歌非常有名。 嗯， 即系无线当年一尾播嘅歌，唔换佢唔换《圣斗士神话》，就一路由头播到尾，所以咧大家识应该识嘅。 啊，因为当年佢唔想再买多个首版权啊嘛，每买一首佢都要俾咗次钱嘅。 结果大家听《天马幻想》听咁多集啦。 啊，就算唔计呢样嘢，都系一个经典啦。咁。其实61岁嘅啫，其实好后生嘅又 系啊， 意外地啦，我哋嘅童年嚟嘅大佬， 61岁真系好后生。我妈佢原来带我，原来带我唔系好多咋，我以为佢带我好多，原来吓你先带我，你带我十岁到一个人，我咁都50啦。 而家先知佢原来咁后生嘅啫，原来 咪即系即系时代唔同咗，就系即系喺网上睇有啲漫画嘛，40年前所谓嘅50岁嘅就咩咧，垂垂老矣嘅大叔，而家60岁嘅咩咧 ，Tom Cruise。谂下，对我哋标准嚟讲，60岁叫后生，70岁先叫中年，80岁我先叫老啊！而家年代系， 咁仲有样就系，因为我哋细个睇佢啊嘛，咁会觉得佢系应该系大我哋好多先啱噶嘛。 系啊，咁我细路即小学生时听 啦。不过佢喺嗰一年热嗰日唱嗰阵时，真系好后生去唱呢首歌嘅，所以先会有个咁嘅感觉啫。 就系佢即系估唔到，不过都话佢都好后生，而家61岁啊，真系。咁另一个更加后生嘅就系樱井智啦。 呢、这个更加突然，虽然我哋好突然啦，可能佢本人其实已经知噶啦。 即系我听到其实我依佢身体唔好嘅事咧，其实我听嗰、那个，但就估唔到咁严重。咁、就系、是多脏器癌。 应该系话扩散癌症扩散到全身， 扩散 啊， 咁就佢好多好有名角色噶，多到我数唔晒噶啦。例如话系《Mark Seven》里面女主角 Pokemon Star 啊，咁样都佢好多。樱井智近几即系近10年，其实都仲有配角色嘅，即系开始当然啦，而家典型开始转配阿妈啦。我经常见到佢出现喺阿妈嘅角色上面。但是他在我眼中他是屬於偶像派星優來的， 不止啊，他本來預計是這個禮拜還有演唱會的，那時候還在說他緊急入院，跟住話哦緊急入院，所以個演唱會取消，那時候都以為他是哦他身體不好，那緊急入院都沒辦法的了，跟住就說，跟住就過幾天而已，跟住就告訴我過身了，是好，所以說很突然的，對一般人來說即系唔会谂到佢系会讲紧，喂呢头话要开演唱会，前几日入院，跟住过身，快到咧。 正常嚟讲，你如果讲因为如果系呢种情况嘅话，你唔可能仲开演唱会啊嘛？即系半年前已经知道呢样嘢噶啦。我有啲奇怪嘅，因为如果你系谂住仲开演唱会嘅话，你嘅唔可能会有咁严重嘅病噶嘛？即系你话，我以为系嗰啲咩胃痛啊、肠胃炎嗰类咁嘅嘢。 我觉得是调返转咯，因为就是知道自己摆唔耐，所以最后都想搞个演唱会去告别又好咩都好啦。比较似系咁，如果而家倒推返睇返，因为呢而家讲返呢就系、是、佢其实佢23年嗰阵时诊断咗有胰脏癌，医生话佢过唔到1年嘅，其实佢已经超额完成咗㗎啦，所以佢应该就系唔想有啲咩遗憾，所以咪所有要做嘅嘢都做晒佢先咯，所以先要仲要想会搞一次演唱会咁样咯，但系佢就系撑唔到落去最后嗰几日咯，就系咁样咯。咁啊，真系几意外同埋几恶然嘅，大家都佢保密都得几劲，大家都知佢身体系有啲事嘅，但系真系唔知系都咁严重，系佢真系爆到而家演唱会都去唔到嗰阵时先知系好严重。 佢就未去到之前旧年阿少教嗰种情况，啲少教真系好保密，保密到系连系真系只有好几个人先知嘅啫，甚至我早两日玩早几日玩翻真相神转生五，佢2024年只 game 佢仲有配音。少教真系好，少教就好就好突然嘅，因为真系冇人知道佢但阿樱井智其实大家系知道佢身体唔好嘅，因为佢都宣布过咁样，佢都减轻就系估唔到喂大佬你知仲话开演唱会，突然间就话走咗去， 个落差都好大咯，只能讲 好震撼咯，尤其是因为佢由依家佢嘅系震撼但唔突然， 跟住一个都吓咗一吓嘅。即系你 谂咩就系 佢个事务所个出嗰个公告啊，我见头几行啊，小话唔系啊，即系嗰阵时个心理一嚟啊，真系吓死系咩？ 咁咧就係風奇愛生，咁就佢配偶就急逝，咁就因為將仲網下想出血啦，應該中風嗰類啦，咁就緊入院，咁就搶救無效，咁就部分活動暫時休止入部分活動，咁就唔使就 減少活動啦， 唔使擔心佢冇事嘅，係啦。 即係咁你親人過身，咁你減少工作都好正常啫嚇，你啲有啲身後事啊嗰啲嘢要搞噶嘛。 係咯，咁就 因為個公告一開始咧，嗰、那個格式啊頭一行咧應該話 嚇 公告啊，即係個係冇錯，理論上嗰個都係副報嚟嘅，理論上不過就唔係佢本人，係佢老公。哦，即係講還好會唔會有少涼薄，但係真係。还好，唔系佢本人啊，所以对佢嚟讲冇乜人好噶啦， 因为有即系相比嚟讲，有啲系因或系避风头嗰啲因病嗰个咧，就算算系咁好啦，因为有啲系要咩出咗某啲大事，咁就话因为受打击，所以一病咗，所以佢暂停强婚唞两三个月啊。即系之前板仓花嗰单事，嗰、那个信用卡事件咧，佢停到佢一阵，即我之前冇讲过啦，佢系 cut 佢事务所直情 cut 埋佢喺 Nico 嗰个电台节目嘅，咁我觉得系纯粹事务所觉得反正 Nico 冇人睇噶啦 ，cut 咗咗算咗数啦，嗰只嚟嘅，咁佢而家仲未出嘅，即系佢六月头又因为信用卡事件都有成六月头发生啊嘛，咁有到而家，咁佢而家八月都未复出嘅，我谂佢。点快一个月噶啦要？ 讲翻风奇嗰边啦，咁因为咁样啦，佢月底嗰个 live 系会佢出现会 cancel， 因为唔系净系佢一个，所以演唱会会继续，但系佢本人唔出钱。咁然后再十月嗰个咧就检讨中，即系可能会去啦，可能去，可能唔去，即系毕竟都有翻两三个月时间俾佢调整翻咁样咯。 系啦，咁就好啦。咁讲唔讲啲唔开心嘅，讲啲 新作。 我有啲奇怪嘅嘢嚟嘅，首先银魂又翻炒吉原篇。吉原炎上篇，新吉原炎上篇，我心谂你翻炒够未啊？即系连空之英秋都话啦，我喺度睇住全接睇，好乐观，好开心，期待紧。又收一笔钱嘅衰工，唔使做嘅又系。 虽然佢都新过啦，就算套嘢点样大卖，佢所收到嘅钱其实唔系好多嘅啫。不过就 但系问题就系呢笔钱系唔使做嘅，佢完全就咩写只画张图，写几行字，跟住佢摁脚喺度收钱，几过瘾啊！咁有好多嗰样嘢， 系咁紧要啦吓，咁啊， 就系咁好啦。跟住讲，例如讲鬼灭啦， 都系剧场版啦。 咁佢就讲嚟，譬如《王破杀机》系唔意外嘅。咁你全家戏院一本都系上佢呢套戏，疯狂地打狂谷。你唔睇就嗰句，你唔睇鬼灭啊？睇杀神刀 Body 二咯，冇嘢睇咁就喺度。 咁啊， 黐线到呢两礼拜。 先讲台湾嗰边啦，今年嘅首日票房第一名，跟住现在呢一刻啊。是讲紧总票房已经是在台湾的日本动画的第三名，前面是都是自己 Grandma 之人和 Slam Dunk， 即是不过啦，先讲下这个数肯定后面会再上，因为现在这一刻先啱啱咩咋，咁台湾那边就算啦，香港这边呢就怎讲啦，我只能讲即是他破那个对象大家会舒服少少咯。或者我调返转讲，原来之前香港的日本动画首日票房冠军是哪吒二，咁我就会觉得舒服啲咯，即系 冇满足咁低标准。 喂，大佬，一调翻转讲，就系因为呢套嘢攞第一，你先会更加唔爽啊嘛，大佬。喂，如果你系真系出色嘅作品攞第一，大家会条条气会爽啲，会顺少少啊。又或者甚至佢其实都唔系好出色嘅，但系人气好高，纯粹咁样，你都可能都系会服气少少啊。喂，呢套嘢好明显，哪吒二个票房好明显系谷出嚟噶，仲要系跟住就冇料到，所以佢唯一一个纪录就系首日票房。因为佢后面后景不计嘛，所以最少都算是我哋正宗宅嘅代表啦，即系你中唔中意系一回事啊，但系点都好过哪吒二啊，系咪先？即系两者拣一个，咁我梗系知，首先我冇分睇啦吓，咁唔紧要嘅，总之730万港币应该都应该佢几难再破啦，以动画嚟讲，因为毕竟佢要时间噶嘛，好少动画嘅首日票房会咁高噶，因为佢要系之前系就已经好红，红到香港人都觉得一定要入去睇，其实唔容易噶。就算 Slam Dunk 都做唔到啦 ，Slam Dunk 咁唔同 ，Slam Dunk 系俾老系老鬼，但系呢样嘢 慢慢嚟噶嘛 ，Slam Dunk 系慢慢嚟噶嘛，可以。 但系改变就系咩？ 社会现象，即系叫做唔睇冇话题嗰只。佢当你去到唔睇冇话题， 香港未至于啊。 香港系， 台湾就系、是， 台湾就系、是，香港唔敢讲，但系香港嗰种上场法系逼你睇咁滞，去到咩？我都话我嗱， 无限列车篇啊嘛。 我只系睇，但系就我呢度我每通常星期六朝头早就揾戏睇啊嘛。 嗯， 但系唔系啊嘛，叮当，其他只咩鬼灭鬼灭鬼灭，我想我 暑假啊嘛。 跟住，成出嘅西片全一系上晒，一系未上。结果就咩咧？有个好英，有好好好非常勇敢嘅烈士，叫做杀神佬 Body 喺个礼拜上咗。我用烈士咗咧，因为除咗佢之后，其他片都唔敢上。死未？即系只系呢类咁嘅片先咁掂。 啊，你讲个叮当顺带讲一句啦。今年个叮当俾人屌捻到开花，即系收 N。咁啊，因为佢要符合呢扎条件咧，先可以破晒纪录，所以其实都几难再破噶啦。你谂下，因为点解佢可以咁多？你调翻转讲啦，鬼灭无限列车篇嘅收入票房都冇咁高噶，因为嗰阵时香港系冇人识噶嘛，即系我知圈外啊，喺台湾嗰边系出晒圈噶嘛，香港都唔太出圈，但系叫做红啦咁样，所以点都啦，咁正常少少啦，都系嗰句你中唔中意呢套嘢都好，呢套嘢红系正常，系应该嘅，即系最少系嗰啲唔系嗰啲唔应该红嘅红就开红咗啦，即系再讲国安上门嘅啦，算啦，系。 哇，咁有啲咁望红从来都系莫名其妙噶嘛。 咁啊， 好啦，继续讲下另一个啦。 讲单八有少少八卦新闻啦，即系几有趣，所以攞出嚟讲嘅，即系喺 Facebook 定系第 chat 上面讲啦，有个人就走去投诉，贴文投诉啦，就话佢去某间铺头嘅同三里欧嗰边合作，佢搞活动，咁佢有个其中一件商品系 Melody 嘅泡芙。咁跟住，然后佢见一张单上面写住八婆泡芙，我睇到第一下咧系结一声笑出嚟啊！我谂大部分人都应该系第一首先会心微笑嘅。我唔肯定系咪香港 only 嘅咪咪嚟啊！即系Melody 八婆呢个真系传咗好耐噶啦，真系讲紧 呢个系丽他，呢个丽他连最可人都听过噶嘛。 因为是女性传的比较多，所以很少会叫她港女，但她真的很能符合我们一般讲的港女的定义咯。即是那种哎呀，即是不知道又腹黑但又八 QD 那些东西，又即是这样，这个咪咪大家都知道，但是一间都叫做正式合作的铺头，将单上面写住，如果你是手写的还好一点，可能是某个员工比较调皮一点，但是你在机入面打的单出来，肯定是预先入了下去的。咁样咧就 有少少过咗火喎。 个当时个店员就话唔关佢事，佢都唔知道，我都系啱啱嚟。嗱，呢个未必系纯粹推托噶。喂，你调翻转部机入乜嘢？即系有啲地方佢可以 custom 嘅，但系嗰个位唔似佢可以 custom 嘅部分嚟嘅。即系通常可以 custom 嗰啲，通常系头头尾尾嗰啲地方，咪咩欢迎光临啊，下次再嚟啊，啲八字真言啊嗰啲嘢系入机嗰阵时啊可以 custom 噶嘛。但系产品名通常就系事先入定噶嘛。咁所以其实几唔对路嘅，几唔啱， 几唔厚道嘅。 点讲啊？政治唔正确咯，会即系喂，你系同人哋官方合作噶，俾沙丽友知道，你知沙丽友对佢自己品牌形象嗰啲嘢又系特别着紧嗰啲嘢嚟噶啦。咁啊。而嗰位仁兄或者小姐啦，应该系应该系中意 Melody 嗰种嘅人嚟嘅，所以佢就好唔满意。咁但我相信佢贴咗出嚟之后，大部分都系会好似我咁笑到含卵系口咯。 咁老实啊你， 即系呢个系事实，但你唔好讲得咁样啊，大佬。 This is 不过佢应该行出嚟道歉，话哎呀唔好意思啊，用语不当乜乜七七咁啊。就算佢心入边喺度草收千万只草泥马行过，佢表面上都要咁样道歉。噶啦，佢可能心入边谂话咩啊？话你八婆咪八婆咯，你呢个都系八婆添啊！可能佢心入边咁样谂噶。嗱，呢个我个人演绎设计对白嚟嘅啫，即系真系几有趣嘅一件事，所以攞出嚟讲下啦。咁样 笑烂咗啊！ 咁啊，呢一个都系趣闻嚟嘅，游戏方面嘅趣闻。呢、這个外挂酷狐物理，理论上严格嚟讲，物理嘅外挂即系之前我哋都有提过嘅，系即系先用电脑去运算，你应该射去边，呢个 mouse 应该点去边度？通常呢啲系 FPS 啦，但系通常最极致，都系我哋上次讲嘅，就系攞机器去控制只 mouse， 只 mouse 本身是正常的貓屎嚟嘅，入邊嘅所有程式都是正常的、唯一不正常的地方就是它會讀取螢幕，即係都係用 cam 啫，讀取螢幕知道要射邊度，然後用機器去喐嗰只貓屎去撳嘅啫嘛。咁、但係理論上呢嚿嘢都係機械外掛，唔係人手操作。咁呢嚿嘢到底算唔算人手操作？肯定算是外掛。挂咗你只手上面，佢做点样做呢？都系用 AI 用 cam 捕捉荧幕去确定你要射去边度呢样嘢嘅，但系佢控制嘅方式咧，就用电击去刺激你个手嘅运作。因为大家高中生物学嗰阵时候应该有做过实验，就系用电击电个青蛙脚噶嘛，即系死咗嘅青蛙，然后攞电去电佢只脚，等佢收缩啊。未必做到啦，有啲只能得个睇字。 嗱，唔使咁麻烦嘅。你去嗰啲铁打医生师师嗰度咧做治疗嘅时候咧，佢会有时咧佢用啲电极贴喺你个肌肉嗰度，贴嗰时候咧手系会震嘅，即系一震啦，电一电咧佢震一震嗰种嘅，有噶、其实呢个都普通嘅嘢。 位置適當，你就唔知會縮一縮啊，嗰類嘢添，會即係睇睇個位置放喺邊啦。咁佢就貼喺適當的位置，用電機去刺激你收縮，從而去控制你去按鍵，用咁嘅方式去做外掛。嗱，理論上的確係玩家嘅手去控制嘅，但係佢嘅手係俾人控制噶嘛。咁呢個到底算唔算外掛咧？雖然嗱呢嚿嘢好明顯就唔係真係目的攞嚟做外掛性嘅，純粹係好玩嘅啫，因為。你真係要做外掛唔會咁樣玩法囉，即係玩自己嘢咋。咁根據本人講啦，就係、好似有人控制緊你隻手咁，即係因為電擊嘅肌肉反應唔係你意識控制㗎嘛，咁樣幾有趣嘅一種玩法嚟嘅。即係 我覺得做實驗嘅話冇所謂嘅，但係咪真唔會攞嚟做囉。 都係嗰句咧，唔會有人認真攞呢嚿嚟做嘢㗎啦，因為咁樣去做話電擊你刺激，即係我之前記得有種電擊腰帶啊，即係話會幫你減肥嗰啲電擊腰帶啊，都係㗎，你電一陣之後咧，你就會好攰㗎啦個人。據說啦，我冇試過。 因為其實佢不斷刺激你肌肉啊嘛。 係啊，係由你不由你控制咁樣收縮啊嘛。 係啊，我唔知啊，我未用過啦呢樣嘢，有人話可以攞嚟減肥，我未試過啦。 理论上可以，但系个效果会差过你自己主自主去控制嗰啲肌肉。不过呢个唔紧要啦，总之就系、 是、呢、这个唔重要啦。 翻翻嚟呢嚿啦吓，呢嚿嘢就纯粹博趣味，所以系当趣味咁睇，即系唔系咩外挂成嘅嘢嚟嘅。讲话佢系外挂，纯粹系讲笑嘅啫，咁啊。 好啦，跟住讲下又讲下我哋最亲爱 PayPal 同 Stream 啦。 即系每个礼拜连载啦，我哋上次已经讲紧啦。你听翻专题，我真系有讲过 PayPal 呢啲信用卡走狗，唔可能唔跟随佢政策嘅。而家做嘢咯，佢限缩咗 Steam 上边嘅嘢，佢未限晒，佢唔系一步到位咁样顶到上位，只不过系逐刀日上月过啫。今日过咗五成先，咁啊减剩六种货币：美元、日元、欧元、加纸、英镑、澳纸。呢六隻以外，不過雖然呢六隻應該涵蓋咗大部分我哋會用到嘅錢嚟㗎啦，咁都好啦。呢、这個肯定唔係終點咯，只能講遲早就會完全取消㗎啦。咁啊，好明顯亦都係喺個同信用卡限制嗰啲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一樣嘅嘢啫。我之前都講過啦，信用都教得你，信用卡隻狗狗 PayPal， 佢唔係純粹係佢嘅走狗啦，但雖然佢係好狗。大家明白我呢样词得啦，但系总之PayPal 呢啲咁嘅公司肯定都系一样或一样嘅情况，因为调翻转施压得信用卡公司点会唔施压 PayPal？ 然后信用卡公司就会有份施压去 PayPal， 我都贵咗啦，你哋都贵啦，所以只要系佢哋受呢啲嘢人影响咧，就肯定会继续出现噶啦。PayPal 绝对唔系解决方法，有啲地方系可以嘅，咁啊通常系譬如之前 Nico 嗰啲，系因为佢主动限制外国信用卡，所以先可以用 PayPal 绕过，因为佢唔系原则性唔俾，所以先冇问题。但系呢一种情况，信用卡公司嗰边去唔俾嘅话咧 ，PayPal 一定会跟嘅。而家唔跟足已经算系有抗争过噶啦，我唔知边啲嘅抗争啦。PayPal 都唔系好中意佢去做限制，佢唔想嘅，都系嗰句，甚至信用卡公司都唔系想。我之前专题讲过呢个，唔太开讲啦。相信除非事情有咩转机，如果唔系，应该完全停止，只系时间问题。又或者系可能Steam 更加进一步嘅自审，咁令到佢审查咗啦，咁所以我哋可以继续同佢合作啦。呢两种方向为主噶啦，系、嘛？之前讲啊，多咗出嗰个行政命令，咁啊，多少少补充啦。佢唔系专门针对我哋 Steam 啊，有啲游戏支付嘅，因为佢都系话宪法修正案言论自由嗰部分，咁顺便拉埋 game 或者系，总之做得到嘢 嘅话就好啦，但系仲有半年，佢理论上佢可以完全唔湿你半年，半年之后先放翻你都仲得嘅。不过总之就睇下点啦，我哋每个礼拜都要讲一次咁滞，而且今个礼拜仲要三单添啊。咁啊，好另一单就系早少少，IDCH 嗰个平台啊。咁佢我之前有言在先，都系嗰句有言在先噶，唔系话我咩有咩卓之洞见，即系呢啲嘢真系一睇就知咩事噶啦。之前呢档嘢所有成日人士落晒架，因为受信用卡公司限制，专题都有提到噶啦。咁跟住重新上翻啲唔收钱嘅，之前咗专题都有提到噶啦。咁而家新一次咧就系佢下架咗一部分全年龄噶，记住系全年龄噶嘅百合游戏。咁就好微妙啦。有啲人个观点会有啲奇怪嘅，即系唔系左交乜乜七七如何那样嘅咩？唔好意思，喺嗰啲人嘅眼中，咩百合游戏虽然理论上应该算系 LGBT 加入边其中一部分嚟嘅，都好啦，都系会都系喐你嘅，你唔使望啦。我之前有言在先噶啦，佢一定会继续对其他佢睇唔顺眼嘅任何作品去做施压嘅。咁啊，官方未行出嚟承认关唔关呢啲事，但系你话唔捻关事，我就切切都唔信噶啦。即系咁啊，所以都系嗰句，今日过五成，明日过十成，睇下点咯。我真系冇得讲啊！你话升呢啲咁嘅嘢，但系都系嗰一句，系唔系嗰啲咁嘅组织有咁强大嘅压力咧？未必嘅。有时做嘢嗰、那个同出嚟也文也武去威去带嗰个咧，未必系同一个嚟嘅。再重再讲一次啦，呢啲恐怖组织承认责任呢啲嘢，大家明噶啦。咁啊。咁啊，跟住你当游戏唔识读啊，佢因为类似嘅原因俾 Steam 要求佢修改，一般嚟讲都会俾佢修改，即系符合嗰啲乜乜七七嗰啲限制嗰啲性，咁然后就上架嘅，咁但系佢就拒绝修改，咁佢话我派街坊唔俾你，系争在未切齐煲汤嘅啫，即系我宁愿派街坊免费送出去。 即系游戏点读咧？ 我 really。Exum 啊，有冇咁读咧 ？Vile 冒号 exhumed 是但啦，同 Exum。 总之佢宁愿免费送出去，即系喺官网度送俾大家下载，都唔上架去俾佢哋审查啦。因为其实都真系唔少嘅，你上个架呢啲平台，几乎只要系会做嘢嘅平台咧，你上架都会好痛苦啊。即系 Apple 啊、Steam 呢啲咧，系会。审查啦，真系认真啲审查。呢、这个 Android、Google Pay 嗰边咧，就随口变好多啊，更加唔好讲大陆嗰啲啦。总之多多少少会检视紧你只游戏系如何嘅。 咁审核实有嘅，咁讲真就系你冇可能唔审核嘅。你唔知阿妈话咁掟上去嘅咩？大佬，你讲真唔系我写平开平台做咩啫？呢样嘢我觉得系正常嘅。亦都唔，我都唔觉得过分。 但系呢只游戏嘅话咧，我相信唔系啲咩特别应该要审查嘅嘢咯。老实，即系你有时审查有好多种唔同嘅，有啲我觉得呢个系过咗火嘅审查咯。恐怖游戏梗系要恐怖噶啦，咁你要去话佢血腥暴力，跟住要审佢，我觉得唔系几啱眼噶咯。老实实，你大不了咪话十八岁以下唔准买咯，系咁多啊，你应该系咁多先啱噶嘛。咁再多嘅话就只能讲。呢啲嘢 Steam 都唔想 ，V 社都唔会系想嘅，佢唔会话啊好想，呢啲咁嘅游戏走收皮啊，你唔会啊，佢向来都系有争议就落咗架先，或者要求佢修改一成。呢、这个V 社向来嘅政策都系咁样嘅，有人就宁愿俾咯，咁当然佢会收捐款啊成，未必系赚少咗嘅。不过佢就话会有一半收益会捐咗出去啦，咁样都系个表态问题啦。调翻转讲就系、是，如果佢唔系咁样做，正常性接受审查，我哋都唔会提佢啦。咁样好啦，跟住系啲业界消息啦， 好啦， 九科好耐冇见佢，然后都系 哇，几耐未听呢个名啊？我以为佢执咗粒噶啦， 唔会，即系不苏 Angie 佢仲喺度，即系今年一定到而家啦，都 曾即系曾经当年风光一时，风光到咩啊？喺 TGS 里面咧，摆一个超大嘅科，大到就系大过晒其他日本大厂嘅，究竟搞到咁嘅样啊？ 都唔止一时噶啦，我都系嗰句喺《不朽嘅精神》爆红之前咧，佢已经靠 RO 赚咗好捻多钱噶啦，九科佢系赚咗好捻多钱，然后好捻第多地方度蚀捻翻出去。ECO 就算捻数啦，嗰只都唔算好赚钱嘅。总之就系呢档嘢真系冇咩好新闻。今次咧就系乜嘢咧？有人穿柜拥底，穿咗2.46亿yen，都几金下咁啊！即系冇得讲啊！呢啲嘢自己管理不善。呢档嘢嘅管理都大家都知不善噶啦，不过呢种就算啦， 都几搞意思。 2亿几同佢嘅盈利嚟讲九牛一毛啦，算小事啦咁啊。不过都系嗰句，呢档嘢上新新闻真系冇好消息嘅，即系都好耐冇上新闻啦。虽然咁啊，另一个应该算系好消息嚟嘅，咁啊要翻到去当年，而家要叫当年啦，黑神话悟空嗰阵时候，有人成好中意讲一句。即系台湾嗰边啦，好中意讲点解我哋台湾啊冇三 A 大作出现啊乜乜七七，嗰阵时我嘅答案已经系一句最根本嘅答案就系台湾嘅游戏资金唔肯抌钱落台湾嘅游戏业上面，佢哋根本冇咁嘅钱，甚至要因为咁咧要去揾中国嘅资本，所以点解咁多台湾嘅游戏要系中国嘅发行商，然后受佢限制乜乜七七。咁啊，呢两件事加埋咧，咁啊，终于有人肯行出嚟啦。而且都几有名嘅，其实台湾最红嘅 podcast 没有之一，股癌。我都听过佢几集 podcast 啊，主要系其实佢主要系讲股票嘅，股票有股癌症嘅癌，佢系讲股票嘅。咁佢自己本身都系游戏玩家嚟嘅，咁佢就然后而家就牵头咁啊，扯咗几个都相关嘅业者嚟，即系包括个就嚟变集别园区嘅呢个支持平台啊，嗰、个应该系切切清奇嗰个切切啦，嗰、那个平台噶。咁啊，仲有一个唔好扮唔识芒果派对，即系除非你完全唔 high 中文化嘅 L game， 如果唔系你一定听过呢个名字。甚至我有 friend 话。啊！芒果界系咪够做得噶？但我冇帮衬佢，点解啊？因为佢出嘅 game 我全部早已买晒啦。你做特价的时候，我已经冇 game 可以买了。总之就是一个专门台湾中文化 R18 嘅游戏平台。咁啊，呢几日我去整个资金，应该读超定读超啊？超蓝资本咁啊，系专门去做游戏圈嘅风险投资。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就会。对游戏业嚟讲，最少喺台湾嘅游戏业嚟讲啦，点都系好事嚟嘅。终于有人肯本身识钱，因为调翻转就系游戏业嘅嘢，宁愿去做啲咩赌博游戏嗰啲都唔肯抌落去正正经经我哋玩嘅游戏上边。咁一般嘅风险投资或者创投嗰啲咁嘅基金都唔会识游戏，所以佢亦都唔会太敢抌钱落去游戏业度嘅。咁但系呢档嘢就应该系识游戏又肯抌钱落游戏度。咁睇下啦，睇下佢会唔会点啦。咁因为台湾其实真係有唔少游戏出嘅，其实香港都有唔少咁啊，但係真係冇人肯抌钱落去㗎嘛。咁啊，多咗间讲到明係应该主力系投落游戏度嘅公司，咁对我哋游戏业点都系有好处嘅咁样啦。好噶，咁啊，今个礼拜最大嘅件事啦， 左嗰间大介即係Johnny 嘅Slowman 嗰个左间大介，今日有 Comic-Con 参展，咁。近年嚟慣去噶啦，即係嗰啲叫做咩見慣見熟嘅重現五知，即係拉打裏面做嘅嘢棋嗰個演員亦都有去，咁啊鄭善達當然有，都唔意外走咗去啦。咁有啲明星一個走咗去打卡，但係最重要講三次就係伊織文嘅 Annie cosplay 洗曬版，黐線對對。 咁啊，讲翻啲基本少少啲嘢啦。咁啊 ，C106 Comic 106，今年系50周年，因为第一届系1975年搞嘅，所以今年2025年系啱好就50周年。不过咧就唔好彩地咁啊撞正呢个东莞123馆要整修，咁啊所以咧个场馆 就少6000个社团， 场馆系细咗，少咗6000个社团嘅，原本系接近32,800几嘅，咁今年得22,000几。咁所以人数亦都对应地少咗啲，第一日系12万，第二日系13万，咁啊加埋25万 都唔知啦。因为我当年我全盛时期，我 Comic-Con 嘅年代，基本上 keep 住16-17万一日嘅系。 但系嗰阵时唔收钱噶嘛，而家收咗钱噶啦嘛，已经系。 咁系。 都系有呢个数。 就收钱，但系我觉得呢个亦都唔系，但系我觉得呢个钱唔会足以影响到少咗几万人啦，因为去得嗰啲都唔斋在嗰啲钱啦，好老实嘅。在广州你琴日一跌跌再啦。 以一般半日票千几英嘅成本嚟讲，你淨係来回车钱都要呢个数啦，我记得500几英咁要。 咪就係囉。所以我觉得呢个钱唔系钱嚟嘅，对于琴日一跌嘅参战者嚟讲，真係少人就纯粹就咩 参战者系，但系琴日一跌嗰10几20万人入面系的确有啲系去玩玩下㗎咋嘛。即系去体验下，或者去过下瘾，热闹下嘅啫嘛。咁嗰啲尤其是本地人，我哋特登去就梗系唔会撑足个1000英啦，甚至5000英都唔系钱啦。 咪就系本地人，我都唔会去，即系 Comic-Con 你来回坐林海线嗰条车钱来回都系1000英啦。 是有咁嘅人，之前系有啲嘅过去纯粹凑热闹嘅人嘅，咁嗰啲可能会真系会挡咗少少去嘅，不过唔紧要。 咪挡一挡就买飞咯，你要买票嗰下佢就会挡咗佢而麻烦咯。 系啊， 唔系因为钱嘅问题，系麻烦。 点都好啦，总之就系少咗系正常嘅事嚟嘅。咁你收钱同唔收钱差咁少，已经一个好捻恐怖嘅数字嚟嘅。你要搞清楚一样嘢啊，即系。因为我哋上年都讲咗噶啦，因为其实佢已经系接东抗咩啦，已经系接近，应该系冇费之前嗰个入场人数噶啦，除咗最后一日之外，即系因为之前最后一日可以去到 high 过20万嘅，我记得系咁啊，佢今年就仲要搞呢个分队入场证啦，分流翻个人数啦。其实系依我哋有用，可能系真系我个视线太集中喺嗰啲自发组啊、通宵组啊嗰啲地方度。原来是有不少人其实可以接受晏昼先入场，纯粹入去兜个圈行下，感受下气氛，或者去即系可能睇嘅档就系某几档。啊，呢个亦都系点解有部分今年会少咗人，原因就有啲人真系啄住某一两个我要去嘅社团，其他算我妈嘅顺便嘅啫，睇埋顺便望下冇问题。但系驱使佢决定入场嘅人，就系可能某一两个佢真系好关心嘅社团。咁你少同少咗，咁咪少咗咯。而且我。唔系非常 sure， 我隐约觉得今年嗰张台好似细咗，我唔知系同我当年去比系细咗啊，定系同上届比系少咗，但我目测系细咗嗰张台，比之前细咗嘅感觉，我可能系纯粹感觉啦，唔肯定啊，但系因为我已经见过我哋呢边英国加大码嘅，然后先觉得日本嘅细啊，唔好意思， 日本一半就细啦。 但系，总之就系大家都系逼埋一齐，亦都系可能系因为咧，有好多档咧系三分档，我见到，即系咧有啲到落个选之后咧，喂，可唔可以帮手夹少少啊？即系我人到唔到都好啦，你帮我摆少少嘢我喺度啦。我想摆，但系落选咗，咁啊变成咧正常咁样一张台站开两个社团噶嘛。佢有啲档社团申请到两个半档，即系一张台啦，然后将佢站开三份，咁样去摄多一档落去。可能因为咁咧，所以目测有啲。台咧，有啲摊位好 Q 细啊，好逼嘅，真系变咗咁啊！但系框嗰边咧就相对冇咁逼，咁啊，因为少咗人啊嘛，咁啊，而且仲系佢分流有效啦，即系以前系好集中喺由开场去到两点之前呢段时间啫嘛，即系啱啱开场。 而家就可以分，而家又咩先买券啊？佢即系买入场券，佢用入场券嚟做分流啊嘛。有早发嘅入一般嚟讲，一般入场券、晏昼券咁样分咗几重咁你。咩时间入去要买咩券咁咪 OK 分咗流咯。 虽然有飞就一定有炒黄牛噶啦，呢啲就都点都有噶啦，呢啲就冇得讲嘅。咁除非佢放弃呢个买飞嘅策略咯，之前都讲过噶啦，翻唔到转头噶啦。 但系依个佢咁大佬话佢收入噶嘛，租个场馆咁多要钱噶嘛。 即系理论上佢话佢系非盈利嘅，咁 唔系佢租场馆要钱，你啲义工饭盒要钱。跟住跟住器材啊 ，K 卡又要钱，大佬乜嘢都要钱。就算我非盈利啫，大佬喂，嗰次我唔系天跌来噶嘛。咁你以前咧就靠卖本场咯，但系而家人买场攞咗，咁佢靠卖飞补翻条数噶啦。我接受嘅呢样嘢系 啊，呢、這个我哋之前有讲过嘅，但系我啱啱讲到一半，你嘢截晒啦。咁我系讲嘅就系因为之前系佢冇同一般入场嘅参加者去收钱，所以佢。要好集中喺賣 catalog 啦，其實呢個數都唔多嘅，因為個印刷數其實我知道嘅，佢賣廣告的，因為佢 sell 廣告的時候咧，我係聽過到底要賣幾錢嘅嗰個位，其實印刷數唔多噶啦已經。咁重點呢、這個唔係重點，係佢仲要靠企業攤啊嗰啲嘢。第一個數目好少，所以佢可以做嘅嘢好少，只能限米煮限飯。咁佢而家收入多咗，因為佢理論上係非盈利嘅，所以佢收入多咗，佢可以拱出嚟嘅支出就多咗。即係譬如佢可以請多啲人啦，即係唔係請啦，即係招募多啲人啦，啲義工嘅待遇可以好啲啦，或者係場嗰啲準備啊、器材啊可以完善啲啦。譬如今年啊。有啲消暑嘅嘢啊，即係嗰啲咩噴水啊，嗰啲裝置啊，嗰啲嘢去擺喺度。如果你係好熱嘅，你可以攞嚟用。雖然有啦，自備都自備啦，你大家明白㗎。呢個天氣有幾廿萬肥宅同你逼個會場入邊到底係咩狀況，大家理解到啦嚇。所以佢都臨時加通風設施之類嘅嘢，呢類嘢啊要錢㗎嘛。咁如果你咁樣收咗參加者錢啊，咁佢咪可以有錢去租呢啲設備啊，剩啊？ 冇话嗰啲嘅坏事嚟噶，好认真噶，即系都系嗰句一千两千俾你啦，又唔系港币 yen 啫嘛，即系咁，而且之前都讲过啦，同人活动收入场费先系常态 ，commit 期系宇宙少数极之罕见嘅唔收钱嘅，以前啊，即系收钱先系常态咧， 系，所以应该咁讲就系一定要收钱嘅，因为你唔收钱又你唔收钱嘅话咧。你好难控制噶嘛，因为收钱其实咧，与其话系收赚钱，不如做咩控制到人流，你计到条数啊。你唔收钱，你计唔到条数嘅话咧，你有时唔知点去判断几多人噶嘛。呢样嘢啱嘅。 人数判断就还好少少啊，佢哋嘅估计都好准下嘅。主要系你真系要有咁嘅资源，即系呢啲嘢始终系钱嚟嘅。啱啱讲热啦，咁啊。今年唔单止今年好冷热，今年应该系我唔系好 sure 有史以嚟最冷热嘅一次 commit 期，即系因为 commit 期咧之前咧都唔少，虽然通常都天气都几好，但系未至于系酷暑嘅时候，但系上个礼拜包括呢个月啦，其实都系日本几咁热，大家都就算冇去到感受到，都略有耳闻啦吓，即系。今年嘅 commit 期系最冷热嘅，未有数字到底有几多人热到晕咗，但系应该都好捻多噶啦。就算唔热晕都好，啱啱都有提过噶啦、十几二十万肥宅嘅热量嘅汗未蒸发，即系会几咁热同埋臭啦。大家明白？即系但唔一定系肥宅问题啊！我再重申一次啊，纯粹系咁捻多人同你逼。同你熱，同你逼，同你流汗，嗰、那個味一定係非常之酸臭嘅。咁啊， 不過咧就叫做咩咧？繼續 commit 結界正常運作。當大阪萬博甩飛演唱會嗰時，落到到比巴拿嘅時候，東京依然係陽光普照嘅。 咁啊，佢之前係落過雨嘅，不過今年都真係冇事啦。咁樣，但係太陽仲好好添，影相嗰啲好開心。cosplayer 就难讲啲，佢哋有啲经过几痛苦啊，即系尤其是着衫比较多嗰啲啦，即系难唔好话，唔一定着一清凉就冇事啊，嗰啲就晒伤，尤其是喺露天场嗰啲啊，都几辛苦下噶。咁啊，仲有一种嘅就系、其实一个劣态 VV 嚟嘅，就算系之后唔知点解啲人总系会话打卡嘅肥宅，净系真系特别针对打卡嗰啲啊，系特别臭噶。咁咁咪咪嚟基本上係已经去到。 唔係點解啲人要冲凉啫。 据传係因为佢哋特别。 咁点解 Elaco 要拍个 poster 话叫你班肥仔冲凉啫。 即係係总係讲緊係游戏王係试过有人因为体臭太臭而俾人 DQ 喎，据传。所以点解话係呢个打卡界先特别会特别夸张嘅。可能係因为你打卡要喺室内嘅下啦。咁今次仲会见到一个呼应呢个咪咪嘅事啊。又摊应该系冇事到。冇事到而家最赚钱嘅都系打卡，大家知噶啦。但系不过佢今次系声优见面会入边咧，就系你要见声优之前要过咗一个区域，入边就有啲喷雾嗰啲咁嘅嘢，即系嗰啲消毒场所啊。即系你有啲地方咧，你入去要先全身消毒之后，先入得嗰啲咧，类似嗰啲嘢，都要临时搭建嘅啦。嘅间， 所以我用喷火枪烧佢。 入去就去喷，用啲喷雾去除臭喷雾。不过虽然我估应该系芳香剂之类嘅嘢嚟啫。咁你喷完一身之后先见声优，即系我谂都系。喂，大佬，如果你明知你要见声优嘅，你系咪应该要冲好凉、喷好呢啲嘢先去见人哋啦？即系 用嗰啲嘢喷，据我所知系会仲臭嘅。 我去演唱会、去记者会之前都会冲好凉，执正个人先入去噶啦，大佬，你算啦算啦。咁总之就系、 是、我唔好理解，因为我系嗰啲冲凉次凉嘅人。 总之，不过调翻转讲，如果你系比较硬少少嘅话咧，你冲干净晒都冇用噶。你凌晨四点冲干净晒个人出去，然后喺卅几度之下，由五点空中开始去到十二点，你乜嘢都咩都还原翻噶啦。 唔系真嘅。通常呢，如果你是平时有做开运动人呢，身体出汗是冇咁臭嘅。因为你如果平时唔做运动出嘅油脂多嘅话呢，是特别臭嘅。呢样嘢我唔知好似有人讲过。 科学上的解释就是因为如果是正常平时都会好流好多流汗的话，你的毛孔啊汗孔啊那些嘢呢是畅通的嘛。但如果你是平时坐在屋企在冷气房的，你的毛孔好有可能堵塞了，然后突然间出汗啊出油的时候呢，它就是塞住了入面，然后在入面发酵。 特别臭的，但 有机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是啊，但如果你说所以你看运气说你说你今天跑步呢，那些人呢你发现他跑了，他是不臭的，他没味的。 嗯，那么总之就是一个秘密来的啦。 因为我自己我经常在街跑步，所以我知啦，咁就唉，虽然我觉得咧，用喷雾咧喷咗就仲会臭啲嘅，因为嗰啲清新剂咧混咗汗咗个咧，过咗一阵时咧，嗰阵臭味仲难顶噶。 师傅情况，师傅你咩材质嗰啲嘢啦，有啲佢所谓嘅止汗剂，其实就纯粹堵住你塞住你嘅毛孔，等你唔会出汗。有部分系中和你嘅汗味，有部分纯粹系搵啲香味去冚过咗你啲臭味，有好多种唔同嘅，我唔知佢嘅用边种啦。咁总之就系、 是，虽然我用喷火枪烧计烧咗佢算数。 我在 摊 那边记得最多的并不是什么 cosplay 啊如何生啊，是记得最多就冇试到这个摊位，是真的个个行过都要影张的，因为实在太过咪咪了。 对啦，这个是摊啊。 咁啊。 好啦，咁讲咁讲下一单嘢就讲骑，我用口用骑嚟形容呢，反而佢唔关我事啊。 都系 event 入面嘅事嚟嘅，不过就系我哋北方轮哥。 我想问题就是我应该特别被人容易针对，因为佢出身啲我古灵精怪嘅嘢，我应 系我你记性唔太好啊，你知小火龙咧有啲地方系金鱼露啊，但佢有啲地方咧金鱼露完之后咧会变成一种几固定印象嘅，即系好似龙心事件咁样。 专搞我应嘅、哦， 因为我应之前俾人话辱华，记唔记得好耐之前嘅新闻嚟啊？老老实实，我谂紧，哇！你班友仔都唔知话你记好记性好定系冇记性啦，即系。淨係咁撚記仇啊！即係好似之前誒話我英玉華啊嘛，遠泰博士啊，嗰單嘢啊，咁粗講到同咩七沙部隊有關係嗰度啊，然後從此佢就貼咗玉華標籤，然後有時你問翻嗰啲小粉紅，佢哋仲記唔記得點解佢係玉華？佢哋未必啱啱抽翻出嚟噶啦，但係總之我英玉華咯。即系咁嘅情况，同龙心心有啲相似啦，即系同生可可同谢正心嗰单嘢啊，类似咁嘅情况。佢到底当初做咗乜嘢咧？佢哋未必一翻翻出嚟噶啦，但系总之佢哋就系玉华代表咯，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噶。嗯，但系总之就系、是、出咗几单噶啦，就系、是、cosplay 我英嘅 cosplayer 俾人去恰，即系排挤嘅有，掟嘅又有，出口又有，出手都有。咁啊，今次特别啲嘅就系还手。还拖，因为我最少听过三单唔同嘅，之前两单系女社 cosplayer， 今次系男嘅，都系俾人闹嘅闹，喐手啊喐手，扯衫啊扯头发啊嗰啲，你小学计计嘅嘢啦。不过今次有少少结果唔一样，需要攞出嚟讲，就系、是、忍无可忍就无需要忍，掹刀佢掹唔知边度掹把匕首出嚟反击，系真系见血。 哦，咁正咁高 人。我啲明白，我突然间唔知道应该支持边边好啦，大佬。 纯粹花生，我支持边边都唔关我事，纯粹花生就系、是，哇，玩咁大啊，乜你？ 即系几样嘢，因为而家中国咁嘅环境，依然肯去出我影嘅 cosplay， 真系几有爱，或者真系几点讲啊？几唔敏感，即系可能本来都已经系冇乜事啊，大家觉得已经过咗去噶啦。但系最近大家知道中国又突然间又再去反应啦嘛，因为嗰套电影我哋上次提过少少，南京小水公公嗰单嘢，即系我只能讲，如果你哋真系咁重视历史嘅，就唔系睇一个改编嘅历史先知道呢件事嘅存在啦。仲要系 南京照相馆咧，有个 letter 啊嘛，有喺我喺 Facebook 见到个搞笑嘢就系、是、有个咧有有个僆仔话喺南京照相馆之后好嬲，一翻去战晒所有孤立无营，跟住大家讲法就系踩多战完之后要批水口喎、 啊。嗰个真系，因为嗰个系恶搞嚟嘅，因为之前话咩撕烂嗰啲咩贴纸啊嗰啲啊嘛。 但系咁啦，傻真系，唔系我通常依讲法就系、是、我嘅一贯讲法就系、是、放心啦、啊，两年之后佢就会走去睇粒辉噶啦。得佢大啲就会噶啦， 即系我个睇法就好简单啫，因为有啲会有拍埋片去嗰啲咩小红书上面噶嘛，即系我谂嗰度一望，屌一望就系老番啦。你中国人出嘅老番商品同入边日本仔关系咩事咧？你最好冇睇啲嘛你。 四咪四。 总之因为咁，可能系因为咁啦，所以突然间又反日，就又攞翻啲即系日本相关嘅咁啊，有边套作品辱过华咁，又攞出嚟去屌咯。可能系因为咁样啦。咁啊，今次咧就终于有人肯反击你，都唔可以叫肯反击，都唔系好鼓励你嘅。你反击还反击，你出刀都唔紧要，仲要伤咗人就。唉，我又唔可以话鼓励嘅，都唔可以，即系我真系唔知鼓励边边呢啲咩霸凌行为，你应该要反击嘅，我系会鼓励反击嘅，但系你用到刀咧就算咯，即系又唔系唔理解嘅，你五六个人围勾住你，其实你除非你真系特别壮特别咩嘅啫，如果唔系你都几难反击噶啦。咁啊，呢啲讲唔尽啊，呢啲日中国人嘅即系啲反日有嗰啲问题真系好捻麻烦嘅，真系咁就费鸠事讲佢啦。 我讲嘅就系，好捻麻烦，不如好捻无聊。 不过就今次比较特别，所以都攞出嚟讲啦。咁大把啫。好啦，咁啊，另一单传闻另一则传言系呢个特规版嘅5090D， 今次就要 D 多刀啊！今次真系5090DD 啦 ，for DD 用嘅，即系咁啊一样情况啦。即系之前都讲过啦，旧嘅禁令系针对运算能力嘅，所以喺训练模型嗰阵时，的确会有数值影响嘅。但系喺推理模型，即系使用模型，尤其是 LLM 模型嗰阵时咧嘅影响系非常之少嘅，因为佢主要系睇你VRAM 嘅频宽同量嘅速，简单有几快同有几多啦。咁佢而家要 D 多刀，咁啊暂时未知叫乜嘢，姑且叫佢5090DD 啦，因为我中意玩呢个 DD 嘅 letter。咁啊斩流水线由512斩到384，所以个 RAM 都会下降到24GB。咁5090D 仲要得翻24GB，频宽又要跌到多一翻1.3几，咁咪即系4090咯，仲要系 D 完之后嘅4090喎。然后仲卖紧你萬几蚊喎，即系全世界除咗中国之外，系中国唔优卖之外，其他地方都系咩嘅？因为小我谂大家都冇可能都有听过啦，50系嘅 display 全线滞销，虽然主要系因为价钱太贵，同埋个供应太多，即系都系嗰句啦，你代制提升咁卵少，然后加咗咁多嘢咧，你个所谓嘅 DLS 四一真系有咁大影响？我从 Day One 已经讲到而家啦，你翻去听翻之前嘅专题，我有讲过啦。佢除咗 DLS 四之外，系一无是处，频率大咗，换咗 DDL 七冇啦 ，that's all。换 DDL 七，除咗我哋呢啲玩 AI 嘅人之外，对大国各位打机嘅毫无任何影响。佢所谓嘅性能提升，纯粹系靠超频烧出嚟嘅，食到你600W嘅电，有几多人个有成千瓦嘅牛？你话我听。我只牛是成千瓦的，不过问题不是个个人都是这样的嘛。我的牛不是 for display 用的，不过是不用紧要啦。总之他今次就针对 AI 推理应用，即是正常平时使用的 LLM 使用，主要针对就是他 VRAM 的部分，咁啊斩多次，咁啊理所当然的事嚟㗎啦。咁啊虽然是主要针对北方邻国嘅，但是香港都会舐埋嘢嘅。咁都有一句啦，如果你系俾得起钱买呢嚿嘅嘢，咪就能买5090D咯。虽然我相信消息一出应该会加价㗎啦。你知黄金嗰啲乜嘢都唔会加，唔会最快加价最快脆，有咩消息即刻推上去。咁啊真系唔掂嘅，我寄过嚟咯，即系呢边真系冇咁贵，相对香港、中国、台湾相对冇咁贵，成个中华圈啲50系都差好卵贵，即系同大家唔睇关系，不过提亲 就咁啦。 好啦，最后我哋一路都有讲开嘅万国， 就轮到我讲啦。咁咧就几架，首先就系今个上个礼拜啦，万博就搞咗就系、是、万博嘅音乐节，咁咧星期四咧。就是 Love Fly 嘅，咁我就冇去抽唔到飛，咁我梗系唔去啦。咁我方面又有人去咗嘅，抽唔到飛照去。咁咧就结果就喺会场外面听听佢唱歌，跟开好大声，因为去露天会场嚟嘅，今次系。咁其中咧就落咗大雨，咁咧就落单雨，即系又喺 IG 嗰首歌啊，即系而家全球爆红嘅文英歌啊。咁咧就喺即系出面就听啦。咁依家嘢真系小事嘅。就是我哋 Love Fly 啲 fans 啲 fans 啲厨嘅讲啦，之后咧就咩咧停火车停电，结果成班友滞留晒万博，因为万博梦洲咧其实就垃圾岛嚟嘅，即系同东京前梦之岛一样啦，系填海区嚟噶嘛，咁咧佢得一班即系得一条铁路去运嘅啫，咁好啦，如果条铁路一唔开嘅话咧，就即刻断咗线噶啦，咁结果咧成班友滞留晒喺万博会场度，够你咁 hea， 而咧。我哋科目嘅色魔咧就 好彩定系唔好彩咧，佢就走，佢早啲走，咁就冇事，就避甩咗。我讲法就系、是、搞错，早走，你应该留喺度啊嘛。咁我咪我哋最冇咪有话题咯，屌！你一走走咗咩话题啫？ 喂，调翻转，如果你有选择嘅话，喂，人一世咪一世， 我梗留喺度啦。 喺大阪漫步过夜、哦，咁嘅经验， 唔系就话最紧就系咩？喂，大佬呢啲嘢攞翻嚟香港好多话题啊嘛！你睇下呢啲系落，佢冇落雨嗰晚嗰日，佢清末嗰日又冇落雨，地下又干，咪坐啲好人坐喺地下度啊！ 纯粹就热咯， 系热，唔系根本好热嘅，因为入咗夜嘅话咧，嗰头附近冇楼附近冇楼嘅话咧，啲风吹就好凉爽啊！ 咁啊系，佢附近啊风一吹都应该几凉爽，嗰个位嘅话 好凉爽，即系好啱就是、你就好啱就即系有明琴日 K 啊嘛，有明琴日 K 夜晚唔热噶。因为佢附近楼、高楼少啊嘛，冇热岛效应啊嘛，啲、风一吹就好凉爽噶、所以就搞到你咁气咯，搞到笑就碌咗喺度，唉。 咁因为呢个就凸显咗佢原本嘅交通单一啦，因为佢真系净系得地铁去穿过去嘅啫嘛。 系啊。 佢又冇渡轮啦，佢我唔知系冇定系少啦，应该系冇啊。跟住佢渡应该又可以有渡轮啦。 你除咗揸车之外，你除咗揸车之外，得地铁嘅啫嘛。嗰个我话麻烦，你巴士都少啊，巴士。 你巴士都接唔到咁多人啦、 啊。咪咯。结果就搞你咁 hea 啦。呢样嘢系，即系我睇见就系、是，我又唔会觉得好可怜，但我觉得系一个。几新鲜意外，几体验嚟噶咯？呢、這个我觉得就咪就嚟。你话讲真，你话滞留西武就大镬啫，西武嗰个咁鬼死窄，但系漫步会场咁鬼大，只要滞留咪滞留咯。 而且一日啊，即系如果我第一样谂咧，就系、是、已经系谂到系311嗰阵嘅迪士尼，大家应该有见过嗰啲片啦吓。嗰阵时滞留咗好似4-5日啊嘛，总之滞留咗一段时间噶嘛，喺嗰度。咁嗰个就话又有地震之后嘅危险啊，乜乜七七，而且呢嘢系几日啦。但系今次一日。一晚半晚当我咪 OK 啦，家人不加价添啦，直情系。 系 虽然你冇得再去参观啊，剩嗰啲嘢，但系你喺入边有个难忘的回忆啦，肯定。 我系好有趣经验咯，都系嗰句。屌啊，识摸走走做咩啫？你留喺度，你留喺度混嘢啲，咁佢有咁 佢冇得判断噶嘛？ 佢唔系判断，纯粹就咩？咁一般嚟讲，你通常你唔会留到夜晚嘅。咁佢夜晚虽然话有表演，即系话无人机啊啲表演，但一般嚟讲，我自己都唔留到夜晚啦。你朝头早如果九点去咗嘅话，你留夜晚成10几个钟，哇，好捻辛苦诶。咁我就通常早走嘅，咁佢早走，我觉得唔正常嘅，我都系，咁我都唔会留咁夜晚。咁如果系我换咗系我嘅话，我都会错过咗。 系啊， 即系叫佢一个笑话，当系一个叫做咩笑谈啦，或者嚟他新即系嚟他新闻啦，呢个 啊，即系反正我点睇都唔算好严重咯， 唔严重，咁又 OK 啦，咁差唔多啦，今日都 好啦， 好啦，咁今日到此为止啦，下位再见，拜拜。 拜。